现之后悄悄地坠落。我最后剩下冰凉的美酒，醒来以后还有你在陪着我，那种微酸的滋味，有点微醺的感觉，梦做一半比较美，爱我的人还没睡，不想睡。 七点的 CBD 大北窑公交总站迎来了从四面八方赶来的上班族，地铁国贸站也开始了一天的忙碌，汇聚了千万人梦想的北京国贸进入加速第二站。 没错，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FM 九九九，朝夕相伴，天长地久。 老公，这是什么车？好帅啊！ 国民豪车众泰 T 六百啊，颜值高，性价比更高。 众泰汽车 T 六百 Z 七百，购车大放价，九九九听友更有专属优惠，折扣再降1000元，活动截止到3月31日，赶快行动吧！详询五方桥奥宝仕达 4S 店，0106736255867362558，6736255858。 众泰汽车为大众代言。 信息大爆炸时代，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。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？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。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，我们想把最多、最好的都给你。合作咨询电话：0108237-4595。18501030708。 这里有最动听的音乐，这里有最时尚的资讯，这里还有最热辣的话题，这里是音乐自在游，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尽情享受精彩的音乐时光了吗？每天早上我在这里等你。 2017北美影视运行的到了春季档首个周末，休·杰克曼主演的《金刚狼三：殊死一战》强势登陆北美院线。狼叔的《金刚狼》告别演出呢，攻下了8520万美元的首周末票房，轻松夺得上周末北美票房的冠军。影片的无论是票房还是口碑的表现都堪称完美。大家好，我是主播 Nicole，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资讯全分享。日前，韩国乐天集团与韩国的国防部达成了土地置换的协议，用于部署美国萨德导弹防御系统，之后呢是引发了中国舆论的强烈谴责。虽然目前在华的韩国留学生还没有因为萨德遇到很大的问题，但是他们害怕长此以往，韩国人在中国找工作将越来越困难，而他们的生活也将面临更多的负面影响。之前的关于漫游费是否应当取消的争论终于画上了句号。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及，今年的网络提速降费要迈出大步伐，年内呢全部取消手机国内长途和漫游费，大幅降低中小企业互联网专线的接入资费，降低国际长途电话费。实行已有23年多的漫游费呢即将退出历史舞台。对于这一变化，全国政协委员、工信部原部长李忠义表示呢，取消国内长途和漫游费肯定是好事，相信运营商的年内一定会取消。接下来这一时段最后一条资讯，我们共同将目光转向德国。据报道称呢，德国政府计划通过金钱鼓励的方法，让那些呢没有希望获得德国居留权的难民自愿回国。 德国发展援助部一名发言人透露，从今年的3月起，该部门将斥资数亿欧元启动这一项目。从去年的11月，德国的联邦议会财政委员就已经为该项目划拨了1.5亿欧元的资金，用来鼓励11个国家难民自愿返乡。这一项的主要目的是针对那些预计没有机会获得居留权的难民，同时呢，那些在本国战乱结束后自愿回国的难民也有权申请这一笔补助金。好了，这一时段的资讯全分享就要告一段落了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音乐时段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，歌名呢也有点长，来自于苏打绿的《降落练习存在孪生基因》。 心里会难过，你怎么连话都说

保温材料哪家强？京都顺发来帮忙。京都顺发专业生产硬泡聚氨酯保温板、挤塑板、保温装饰一体化板，是北京市建委老旧小区改造指定备案企业，首批通过国家绿色建材三星认证优秀企业。选保温材料就找京都顺发，010-6126-2113，610-6126-2113。 每周一， 每周一就在每周一， 来正美枫叶更换前后风挡玻璃，给您免费贴太阳膜，详询400-6002763。 记得每周一相约正美枫叶哟。 正美枫叶，您身边的汽车玻璃专家。 信息大爆炸时代，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。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？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。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，我们想把最多、最好的都给你。合作咨询电话：010-8237-4595。185-0103-0708。 这里有最动听的音乐，这里有最时尚的资讯，这里还有最热辣的话题。这里是音乐自在游，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尽情享受精彩的音乐时光了吗？每天早上我在这里等你。 三个月高考生呢就要踏入考场，很多家庭呢已经启动了志愿填报的准备工作。在上周北京城市广播2017北京高招直播咨询中，专家建议呢家长尽早了解孩子的兴趣志向，规划合适的专业填报方式。由于北京的高考加分政策进一步瘦身，专家预计呢最终全市加分人数不足整体考生的1%，志愿填报时呢加分因素可忽略。大家好，我是主播宁控，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全分享。中国快递业在工资和福利这块呢，肯定是要有所改善的。对劳动密集型企业，这一点呢非常关键，会影响其利润。一般快递公司招聘快递员呢，少有五险一金的保障，就连顺丰也没有。近日呢，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呢，在全国推进医保信息联网，实现了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直接结算，让异地就医报销更快捷，是百姓共同的心愿。全国政协委员杨京生呢认为，多种医保形式并存，信息呢不能共同共享等原因呢，导致异地就医结算存在困难，公共服务效率偏低，要尽快实现三保合一，实现基本医保信息全国联网。接下来我们共同关注今天的最后一条资讯，将目光我们共同转向印度。印度的电视台报道称呢，印度一名妇女呢用自己的珠宝首饰做抵押贷款，然后呢帮助别人建了100多个厕所。或许在很多人看来这种事儿并不算什么大事儿，但是在印度可就不同了。众所周知呢，在印度这个国度呢，无论是在城市的大街小巷，还是在农村的草丛树下，露天上的厕所呢是随处可见，所以呢去印度旅游的人很难发现找到一个正常的厕所。好了，今天的资讯全分享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，接下来调整一下心情，继续听到好歌。这一时段呢送上的第一首歌来自于满汉全席的《还不是因为你长得不好看》。 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很悲伤的故事，相信大家听过之后都会有所领悟。为什么会被白羊男拒绝呢？还不是因为你长得不好看。为什么会被射手男拒绝呢？还不是因为你长得不好看。为什么会被天蝎男拒绝呢？还不是因为你长得不好看。为什么会被水瓶男拒绝呢？还不是因为你长得不好看。为什么这么久都没有对象呢？还不是因为你长得不好看。为什么告白他都无动于衷呢？还不是因为你长得不好看。为什么借口总是没有感觉呢？还不是因为你长得不好看。为什么你还没有彻底觉悟呢？

角落里，也曾彼此安慰，也曾相拥叹息，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，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，我竟悲伤的不能自己，多半能送君千里，直到山穷水尽，千里，直到山重水尽，一生和你相依。 小一杯清水，一轮明媚的朝阳，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。

到门，又有老师家长伴，被罚宴高涨价半，家长红彩取过门， 竞争红彩取过门，竞争红彩取过门， 共骑白马的一伴，春满乾坤福满门，就似世间天朝换，爸妈食什么都不换。有千斤舒缓，但有一双宝宝伴，妈妈红彩多不满， 妈妈红彩好不满，妈妈红彩好不满， 白头未到的一半，不到人心不尽满，离合众山加悲欢，不知有什么新花款， 不需什么新花款，不需什么新花 款，红柴微微哼起呀，真恶梦假恶梦惊醒了他，在梦里一刻经过二十多年，爸爸妈妈都抛低了他，控制微微哼起呀，兄与弟这愚昧好一个家，但愿这一生一世未换新牙，年年日日的活在童话，嘻嘻哈哈的活在童话，平凡凡家中从来无荷花，往后大道东上为何无童话，现实现实生活消不掉它。 大家早安，我是 Nicole。 前两天呢，朋友在吃饭，意外的看到了这样一幕，一位老爷爷温柔深情的喂着妻子吃饭。老爷爷已经96岁了，奶奶93岁，患有阿兹海默症，今天呢是他们固定的约会日，所以爷爷带着妻子来吃他最喜欢的东西。奶奶或许已经忘记了他是谁，但是爷爷说自己已经觉得特别幸福了。我想这大概就是爱情的模样吧。 剩下寂寞，漫长的